怀恩山东人，本姓戴，宣德年间因父亲赦罪抄家，他被逼入宫成为宦官，改名怀恩，历经三朝，最终成为了手握重权的司礼太监。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，正是他多次挽救了时局，并在最后时刻力挽狂澜，将朱由堂送上了皇位。怀恩奉旨出发了，他刚刚领教了朱见深的怒火，却没有想到在内阁等待着他的是另一个更为愤怒的人。怀恩来到内阁，刚好商陆、刘吉、万安等人都在，他便二话不说传达了朱见深的口谕：奏折是谁写的？何人指使？这是两句十分严厉的问话，说明皇帝生气了，后果很严重。可商陆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他不但没有丝毫畏惧，反而拍案而起，大声说道：奏折是我写的，也是我主使的，那又如何？你就这样回复皇上好了，汪直不过是个太监，竟然敢私自关押处死朝廷官员，擅自调动边关将领和内宫人员，让他这样放肆下去，天下必定大乱，不除汪直，王法何在？商陆这一激动啊，内阁的全体成员也跟着激动起来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大有闹事的苗头。关键时刻，怀恩保持了镇静，他安抚了商陆等人，即刻紧急恢复朱见深，转述了商陆的回复，希望朱见深认真考虑。听完了怀恩的汇报，朱见深感到了一丝恐惧，他意识到商陆是对的，汪直已经成为了一个有威胁的人，必须采取行动。不久之后，朱见深下狱，罢免了西厂，将汪直逐回御马监。对于内阁来说，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胜利，商陆等人弹冠相庆，高兴万分。但与此同时，御马监太监汪直却并不沮丧，因为他十分清楚，软弱的朱见深不会坚持多久，他依然需要自己，不久之后他就能回到原来的位置。汪直是对的，对于朱见深而言，正确还是错误，忠臣或是奸臣，都并不是那么重要。童年的时候的经历给朱见深打了很深的烙印，过得舒舒服服就好啊。所以他需要的并不是在背上刻字的武将，也不是在朝廷上骂人的文官，他只喜欢一种人，听话的人。汪直是一个听话的人，不但老老实实地伺候朱见深，还能够提供各种娱乐服务，这样的人上级自然不会让他闲太久。于是不久之后，西厂重新开张，汪直也成为了新任厂长。汪直又一次达到了他太监生涯的顶峰。然而不久之后，他就犯了一个错误，一个他的先辈曾经犯过的错误。和王振一样，汪直也有着一个横刀立马的梦想，既然是个太监，就应该踏踏实实地干好这份有前途的工作。可汪直先生偏偏要出风头，但问题是当时边界比较平静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汪直贯彻了新的边防方针：人不犯我，我也犯人。事实证明，汪直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孬种，他所谓的进贡不过是杀掉人家进贡使者，或是趁人家大人不在家的时候去骚扰一下老少妇孺，等人家来报复了，他又成了和平主义者，一溜烟的就逃了。可经过他这么三下两下胡搞，鞑靼和辽东各部落真的被惹火了，不断地到明朝边界找麻烦。朱见深纳闷了，原本平安无事的边境突然四处传来战报，他没有相信汪直的鬼话， 而是自己派人出去打听，这才发现原来所有的事情都是汪直惹出来的。这下他火大了。朱建神同志要求不高，只想老婆孩子热炕头过两天安逸日子，没事研究一下金丹春药之类的化学制造。可是汪直偏偏不让他消停，他开始对汪直不满了。这种情绪很快被两个人察觉到，他们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把汪直彻底打垮。这两个人，一个是李自省，另一个是尚明。他们两个人决定抛弃以往的成见，精诚合作。尚明寻找汪直的罪证，而李自省则串通万安，上书告状，双方各司其职，准备着最后的攻击。成化十七年，也就是公元1481年，机会来了。这一年，达达部落开始进攻边境。朱建深接到消息十分不满，立刻找汪直觐见，直截了当地对他说：你自己惹出的麻烦自己去解决。汪直大气也不敢喘，就连夜去了宣府。可当他到达那里的时候，人家已经抢完东西走了。汪直便急忙向皇帝打报告，说这边已经完事了，我准备回去。朱建深同志回复：那里非常需要你，多待几天吧。尚明和李自省敏锐地感觉到汪直快要完了，他们立刻按照计划发动了最后攻势，一时之间弹劾满天飞，原本的优秀太监、先进模范突然变成了卑鄙小人、后进典型。朱建深立刻下令关闭西厂，将汪直贬为南京御马监。出来时还风光无限的汪直灰溜溜地去了南京，沿途风餐露宿，以往笑脸相迎的地方官们此时早已不见了踪影。汪直已经没有别的野心，只希望能够安心到南京做个太监。可是我国向来都有痛打落水狗的习惯，尚明还嫌他不够惨，又告了一状。这下子汪直的南京御马监也做不成了，只能当一个小小的俸禄。他又操起了当年刚进宫时候打扫卫生的工具，在上级太监的欺压下干起了杂物。成化初年进京成为俸禄，成化十九年又被免为俸禄，十余年从默默无闻到权倾天下，再到打回原形，一切如同梦幻。明史没有记载汪直这位风云人物的死亡年份，这充分说明此人已经不值一提。汪直的离去，最为高兴的自然是尚明了，东西兼派终于可以统一了。可他没有想到，下一个倒霉的人就轮到了自己了。要说先派掌门人李自省也实在不够朋友，当年弹劾汪直的时候，他就给尚明准备了另外一份备用本，没等过河他已准备拆桥了。很快阳官们就把矛头对准了尚明，纷纷上书弹劾他的罪行。于是尚明掌门终于也被盟主大人废了武功，去明孝陵扫地。先派和后派打倒了显赫一时的奸派，成为了武林的主宰。当然了，这两派也不是啥好东西，江湖还是那个江湖。但就在一片黑暗之中，光明的种子开始萌芽。说来可笑，亲自播下这种子的居然是李自省。因为正是拜他所赐，尚明和汪直才被赶走，从而使得另一个人登上了掌门之位。这个人就是司礼监怀恩。怀恩敏锐地抓住了时机，安排了自己的亲信陈准登上了东厂厂工的位置，全面掌握了监派的大权，小心地保护着光明的火种，等待着时机的到来。 我一直认为啊，好人和坏人是不能用职业以及读书多少来概括的。饱读诗书的大臣有很多坏人，而以文盲居多的太监里也有很多好人。郑和自不必说，而成化年间的怀恩也是其中的优秀代表。他本来出生于官宦之家，衣食无忧，却飞来横祸，父亲罢官，家被抄，他自己被送进宫内，强行安排做了宦官。最缺德的是，皇帝陛下竟然还要他感激涕零，赐了个叫怀恩的名字。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怀恩，如果竟干坏事，那实在是不稀奇的。可怪就怪在这位仁兄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。在鬼哭狼嚎、妖风阵阵的成化年间，他和商陆努力支撑了大局，但怀恩要比商陆聪明得多。他早就看出了这黑暗时局的真正始作俑者不是梁方，不是李自省，甚至也不是万贵妃，而是软弱的朱见深。因为这乱七八糟的五派都是为皇帝服务的，春派给他提供化学药品，先派为他求神拜佛，监派为他打探消息，后派照顾他生活，混派拍他的马屁。只要朱见深还活着，这出丑剧将一直演下去。所以当商陆心灰意冷退休回家时，怀恩依然坚持了下来，因为这时他已经找到了那破解这片黑幕的唯一方法——朱佑樘。他曾与后宫的人们一起保守过那个秘密，也经常去看望这个可怜的孩子。在张敏说出实情的时候，他主动站了出来，为此作证。他见证了朱佑樘的成长，并且坚信这个饱经苦难的少年一定能够成为他心目中的明君英主，他最终没有失望。但此时上天似乎认为朱佑樘受的磨难还不够，于是他为这个孩子安排了最后一次，也是最为致命的一次考验。事情是由一次谈话开始的。成化二十一年，也就是公元1485年3月，朱见深又一次来到后宫的内藏库查看他的私房钱。由于忙于炼丹等重要工作，他已经很久没有来过了。可当他打开库门时，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。他立刻下令把梁方叫来。梁方来了，朱见深没有说话，只是让他自己往库门里看。里面空空如也，十余年之前这里还曾堆满金银财宝。一个质朴的小姑娘在这里默默的工作，如今已经是人去楼空。朱见深指着库房冷冷地说道：这些都是你花的吧？按说盟主发怒了，两掌门就应该低头认罪了，可这位仁兄竟然回了一句：这些钱我可是拿去修宫殿祠堂，给皇上祈福了。花了钱还不认账，把皇帝当冤的头，这下盟主大人火大了，气得满脸通红。可他憋了半天，却冒出了一句匪夷所思的话：我不管你，将来自然有人跟你算账。这句话大概类似现在小学生打架时候的常用语：你等着，我回家叫人来打你。盟主混到这个份上，也真算是窝囊到了极点。朱见深愤愤不平地走了，可是在梁方的耳中，这句话的意思发生了变化。我管不了你，将来我的儿子会来对付你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我先解决你的儿子。梁方明白，要想达到这个目的，必须得到一个人的帮助， 于是他跑到后宫，找到了万贵妃。自从十年前那次失败之后，万贵妃已沉默很久，但他对朱佑樘的仇恨却一点儿没有消散。梁芳的建议又一次点燃了他复仇的火焰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杀死了朱佑樘的母亲，一旦朱佑樘登基，他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不能再等了，趁这个机会彻底打倒他吧，否则将来我们必定死无葬身之地。这一年他55岁，朱见深38岁，朱佑樘15岁。虽然已经年过半百，万贵妃的枕头风依然锋利强劲，在他的反复鼓吹下，朱见深终于下定了决心。在做出决定的前夕，朱见深做出了一个关键的决定，他找到了怀恩，想找他商量一下执行问题。我想废掉太子，你看怎么做才好呢？跪在地上的怀恩听见了这句话，却没有说话，只是脱下了自己的帽子向朱见深叩首。朱见深等了很久也没有回应。为什么不说话？ 请陛下杀了我吧， 一个低沉的声音这样回复。哦，为什么？朱见深惊讶。 因为陛下的这道谕令我不会遵从。 你不要命了吗？ 朱见深愤怒。怀恩抬起头大声说道， 今日我若不为，陛下杀我，但我若为之，将来天下人皆要杀我，是以随万死亦不为。 朱见深惊呆了，这个平日恭恭敬敬的老太监竟然来了这么一手。他以更为凶狠的眼神盯着怀恩，却发现毫无效果。怀恩那平静的眼神没有丝毫的慌乱。朱见深突然发现，虽然他是皇帝， 主宰着千万人的生死， 却战胜不了眼前的这个人。一个人要是不怕死，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。他万般无奈之下，只好对怀恩说， 这里不用你了，回中都守灵吧。 所谓中都，就是老朱的老家凤阳，当时已经比较荒凉了。怀恩丝毫不动声色，也没有求饶，只是磕了个头谢恩之后飘然而去，只留下了无计可施的朱见深。但是怀恩的执着并没有能够打动朱见深，在万贵妃的不断鼓吹下，他依然决定废掉太子。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，敬请关注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着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哎，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。 妈妈，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，我用你手机录的，你听听。 真好听。 还有呢，你再听。 大娘，您坐我这儿吧。 谢谢谢谢。 妈妈，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。 哎，不

混乱朝纲，万安则是肆无忌惮的混日子。五大派失去了所有的管制，开始了任意妄为的疯狂，但这一切不过是黎明前的最后黑暗，因为光明即将到来。成化23年，也就是公元1487年春，朱见深终于遭受了他一生中的最大打击，万贵妃在后宫去世了。这个陪伴了他38年的女人终于离开了，无论风吹雨打，他始终守护在这个人旁边，看着他从2岁的孩童成长为40岁的中年人，从未间断，也从未背叛。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陪伴着你。 整整38年，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。他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人，只是嫉妒的火焰彻底的毁灭了他的理智。对他而言，朱见深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他不能容忍任何人把他抢走。卑劣、残忍、恶毒不是他的本性，却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，为了他的爱情。朱见深彻底崩溃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春药仙丹早已毁坏了他的身体，万贵妃的死却更为致命地摧毁了他的精神。他登上了皇位，成为了统治帝国的皇帝，但他的心灵依然属于30多年前那个孤独无助的孩子，需要他的照顾。谢幕的时候终于到了，你虽然先走一步，但你不会寂寞太久的，很快我就会来陪伴你。几十年后宫的你争我夺，其实你并不明白，即使你没有孩子，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你在我心中的地位。皇位和权势对我而言并不重要，我也不感兴趣，我所要的只是你的陪伴，仅此而已。结束吧，让一切都回到事情的起点，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，只有你和我。成化23年8月，朱见深病倒，十日后不治而亡，年41。朱见深是一个奇特的皇帝，在他统治下的帝国妖邪横行，昏暗无比，但他本人却并不残忍，也不昏庸，恰恰相反，他性格温和，能够明白事理，辨别忠奸。出现如此怪状，只因为他有着一个致命的弱点，软弱。他不处罚贪污他钱财的小人，也不责骂痛斥他的大臣，因为他畏惧权力，畏惧惩罚，畏惧所有的一切。归根结底，他只是一个想安安静静过日子的人。他应该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农夫，或者是本分的小生意人。被迫选择皇帝这个职业，对他来说实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。朱见深不是一个好皇帝，也不是一个好人，他是一个懦弱的人，仅此而已。朱佑樘终于登上了最高皇位，从鲜卑堕胎的婴孩，到安乐堂中的幼童，几乎被废的太子，还不到20岁的朱佑樘已历尽人生艰险。他不会忘记他含冤死去的母亲，舍生取义的张敏，刚直播的怀恩，以及所有那些为了让他能够活到现在付出沉重代价的人。他虽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，但他的母亲永远也看不到儿子的荣耀，而那些为自己牺牲的人也是无法回报的。做一个好皇帝吧，从此开始改正父亲的所有错误，让这个帝国在我手中再一次兴盛起来，要让所有逝去的人们都知道，他们的付出 是有价值的。朱佑堂准备动手了，对象就是武德门派，他早已判定这些人是不折不扣的垃圾。第一个被解决的就是先派掌门李自省，这位仁兄还想装神弄鬼的混下去，朱佑堂却根本不同他废话，继位第六天就把他送去劳动改造，而对他手下那一大堆门徒，什么法王、国师、禅师、真人，朱佑堂干净利落的用一个词通通打发了，滚蛋。先派的弟子们全部失业回家种地了，掌门李仙人却还捞了一份工作，充军。可是这位仁兄当年斗争手段过于狠毒，仇人满天下，光荣参军没几天就被人活活整死，至此终于飞升圆满了。然后是春派掌门梁方，朱佑堂十分利落地给他安置了一个新的住所，牢房。这位太监最终受到了应得的惩罚。最为紧张的人叫万喜，作为万贵妃的弟弟，后派的继任掌门，他十分清楚朱佑堂绝对不是什么善男信女，况且万贵妃杀死了他母亲，此仇不共戴天，不是吃顿饭认个错可以解决的。他收拾好了东西，准备了后事，只希望皇帝陛下能给他来个痛快，不要搞什么凌迟之类的把戏，割他3000多刀。事情的发展似乎符合他的预料，不久之后家被抄了，官被免了，自己也被关进了牢狱，但那最后一刀就是迟迟不到。万喜心里没底，可更让他吃惊的是，过了一段时间他竟然被释放出狱了。万喜想破脑袋也搞不明白，莫非这位皇帝喜欢玩猫抓老鼠的游戏？朱佑堂十分清楚是谁杀死了自己母亲，很多大臣也接连上书要求对万家满门抄斩报仇雪恨，但是朱佑堂的反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他退回了要求严惩的奏折，用一句话给这件事儿下了定论：到此为止吧。六岁的朱佑堂还没有记清自己母亲的容貌，就永远地失去了她。之后他一直孤单地生活着，还时不时地被万贵妃排挤陷害，对于他而言，万贵妃这个名字就意味着仇恨。可是当他大权在握之时，面对仇恨他选择了宽恕，他宽恕了那些伤害过他的人，并不是软弱，而是因为他懂得很多万贵妃不明白的道理，因为懂得所以慈悲。之后他召回了还在凤阳喝风的怀恩，亲自迎候他入宫恢复原职。怀恩不敢受此大礼，吓得手摇脚颤，推辞再三，可是朱佑堂坚持这样做，因为他知道眼前的这个老太监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无畏地保护了自己，这是他应得的荣耀。还有那位曾经养育过他的前任吴皇后，这位心高气傲的小姐只当了几个月的皇后就被冷落在深宫许多年，此时已经是年华逝去，人老珠黄，朱佑堂也把她请了出来，当作自己的母亲来奉养。被遗弃20多年的吴废后感动得老泪横流，也许他当年的动机并不是那么单纯，但对于朱佑堂而言，养育之恩是必须报答的，其他的事情并不重要。朱佑堂就是一个这样的人，一个了不起的人，他不复仇只报恩，他比朱棣更有自信，因为他不需要用暴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威，他比朱瞻基更为明智，因为他不但清楚种田老农的痛苦，也了解自己敌人的悲哀。他比朱厚熜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位仁兄啊还没出场，先客串一下。他比朱厚熜更聪明，因为他不需要权谋， 只用仁厚就能征服人心。在他的统治下，大明王朝将迎来一个辉煌繁华的盛世。恩仇两清了，但还有一派没有解决，这就是混派。这一派十分特别，因为万安、刘吉等人虽然消极怠工、安插自己的亲信，却也没干过多少了不得的坏事。朱佑樘暂时没有解决这一帮子废物，因为就算要让他们下岗，也得找个充分的理由。日子如果就这样过下去，估计万安等人就算不能光荣退休，至少也能体面地拿一份养老金辞职。可混派的诸位兄弟们实在不争气，虽然他们夹紧尾巴做人，却还是被朱佑樘抓住了把柄，最终一网打尽，一起完蛋。不久之后的一天，朱佑樘在整理自己老爹遗物的时候，偶然发现了一个精致的小抽屉，里边放着一本包装十分精美的手抄本。收藏得如此小心隐秘，朱佑樘还以为是啥重要指示，郑重其事地准备预览一下，可这一看差点没把他气得跳起来。据记载，此书图文并茂，语言生动，且有很强的实用性。当然了，唯一的缺点在于这是一本讲述生理卫生知识的限制级图书。朱佑樘比他爹正派得多，很反感这类玩意儿。这本书居然成了他老爹的遗物，也实在丢不起这个人，他开始追查此书的来源。偏巧这本手抄本的作者十分高调，做了坏事也要留名，在这部大作的封底留下了自己的名字，陈安进。这就没错了，朱佑樘立刻召怀恩觐见，把这本皇书和一大堆弹劾万安的文书交给了他，只表达了一个意思，让他快滚。怀恩找到了万安，先把他的大作交给了他，并转达了朱佑樘的书评。这是一个大臣应该做的事情吗？万安吓得浑身发抖，跪在地上不断地说：“臣有罪，臣有罪，臣悔过。”然后施展出了看家绝技磕头功，声音又脆又响，响彻天籁。怀恩原本估计这么一来，万掌门就会羞愧难当，自己提出辞职。可他等了半天，除了那两句“臣有罪，臣悔过”外，万安压根儿就没有提过这事儿。没办法了，只好出第二招。他拿出了大臣们骂万安的奏折，当着他的面一封封读给他听。这样一来，就算脸皮厚过城墙拐弯的人也顶不住了。可是他没有想到，万掌门的脸皮是橡皮制成，具有防弹功能，让他实打实地领略了无耻的最高境界。万掌门一边听着这些奏折，一边磕头，天籁之音传遍内外，但就是不提退休回家的事情。怀恩气得七窍冒烟，他看着地上的这个活宝，终于忍无可忍，上前一把扯掉了万安的牙牌，就是进宫的通行证，给了他最后的忠告：快滚！这位混派领军人物终于混不下去了，他这才收拾行李离职滚蛋。他这儿一走，混派的弟子们如尹直等人也纷纷开路，混派大势已去。最后只剩下一个刘吉，这位刘棉花实在名不虚传，他眼看情况不妙，立刻见风使舵，换了一副面孔，主动批评起朝政来，甚至对朱佑樘也是直言进谏。朱佑樘要封自己老婆的弟弟当官，他故意找茬说应该先封太后的亲戚，不能偏私，颇有点正直为公的风范。刘吉自以为这样就可以接着混下去，可他实在是小看了朱佑樘。这位皇帝自小在斗争中长大，什么没见过， 他早就打探过刘吉的言行，知道这位棉花兄的本性只是不爱搭理他，可他现在竟然主动出来惹事找抽，那就不客气了。他派了个太监到刘吉的家里，直截了当地告诉他，你最好还是早点退休，不然就要你好看。刘棉花再也不装了，他跑得比万掌门还要快，立刻卷起铺盖回了老家。五大派终于全军覆没，赶走了这些垃圾，朱佑堂终于可以大展身手了。他召集了两个关键人物进京，准备开创属于自己的盛世。这两个人，一个叫王树，另一个叫马文生。先说这位王树兄，在当时他可是像雷锋一样的偶像派人物。成化年间，混派官员们天天坐机关喝茶聊天，只有这位仁兄我行我素，认真干活。俗语说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树，可见他的威望之高。而且此人还有个特长，敢骂人。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达官显贵，只要干了坏事被他盯上了，一准跑不掉，一天连上几封奏折，骂到改正错误为止。而且此人每次上朝都会提出很多意见，别人根本插不上话，到后来大家养成了习惯，上朝都不说话，先看着他，等他老人家说完了再开口。有几天不知道这位老兄是不是得了咽喉炎，上朝不讲话了，结果出现奇迹，整个朝堂鸦雀无声。大家都盯着王树，提出了一个共同的疑问：王大人，你咋还不说话呢？朱见深算是烦透了，他每天都呆呆看着这位王大人在下边滔滔不绝，吐沫横飞，搞得他不得安生。他想让王树退休，可这位仁兄十分敬业，从成化初年一直说到了成化十二年。朱见深受不了了，把王大人打发到云南出差，后来又派到南京当兵部尚书，可就是这样，他也没消停过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，敬请关注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秋月不单一，落叶色 远近，念你灵秀情意。别时相望，隔山伤心几许。等你相逢在东华烟雨。